山石旁的天际，是我的家园；漆黑的天际，是我的根源，生存只因可为你生。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，在我身边依靠，在我身旁。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，听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。结果闭上眼，似是在人，你的心紧靠着我，让我的热爱奔流，让我全部拥有，陪伴我到永久，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。云石旁的天际，是我的家园；漆黑的天际，是我的根源，生存只因可为你生。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，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。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，让晚风吹过，让我的手抚摸。闭上眼，似是在人，你的心紧靠着我，让我的热爱奔流，让我全部拥有，陪伴我到永久，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。石旁的天际，是我的家园；漆黑的天际，是我的根源，生存只因可为你生。